扑了下去了，一会儿呢又起来了，又坐这儿了，又开开了一会儿，又出溜，又出溜下去了，摸摸这边的腿，摸摸那边人的脚，把旁边的小伙子摸得直嘀咕啊，害怕了，怎么了老大爷，你干嘛去啊？你瞅瞅这男的女的，你摸的什么呀？你摸什么？嗯，走，掉点东西，掉东西，掉东西一会儿再找。山顶灯亮了，灯亮再找。你山顶人多就给我踩坏了。你掉什么了？那个糖掉了。我糖一个糖你就别要了，不是我牙顶上粘着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表演的相声小段《找糖块》。走进会场的马三立还在琢磨今天是什么日子，为什么李书记对自己这么热情呢？他问自己身边的好朋友老潘大哥：“今天开什么会？”老潘笑笑说：“还不是分配惊蛰前的工作任务，能有啥新鲜的呀？”马三立想了想，也对呀，眼看快惊蛰了，还能有什么事儿？算了，不去想他了。还是琢磨琢磨一会儿上台给同志们说什么段子鼓劲儿吧。马三立绝对想不到即将召开的会议上，李书记将要宣布一件对于他来说意义深远的事儿，究竟是什么呢？听完马三立、王凤山合著的《西江月》，红酒再告诉您。 看见没有 啊？ 看见了吗？ 看什么？ 这就是观众对演员的爱戴， 好吧？ 演员要对观众的尊敬。 嗯， 为什么每个演员上台要鞠个躬、敬个礼呀？ 啊， 得罪谁了？赔个不是？ 没有， 不是。这个欢迎你们来，向观众问好。哎呀，你们都来了啊，你们好啊，那是就是心里话，我就不说了。 哎， 就是、鞠个躬，表示向观众问好。 哎， 鞠躬 礼貌， 严肃认真，规规矩矩，要鞠躬45度。 哦，哇， 抬头， 嗯， 看看观众。 哦， 嗯，有什么看看呢？ 啊， 给谁敬礼呢吗？给你们鞠躬吗？就都得看，都看到了。 嗯， 全有谁算谁，一个跑不了。 哇， 这鞠躬要认真 啊， 要低头， 哎， 再抬头。这鞠躬时候不要抬头， 鞠躬 那时候不要看。 哦， 不， 哦，这是鞠躬啊， 砸的团顶碗。 哦，好嘛。 从前有句话嘛，未曾学艺先学礼。 对， 人讲礼为先，树讲枝叶为源。 嗯， 咱们中国嘛是礼之邦的大国，外国人都佩服咱们中国讲究礼貌，敬人者人恒敬之吗？ 对， 这不是四书有吗？ 啊， 什么叫四书五经啊？ 啊， 四书五经是什么？ 什么呀？ 念过吗？四书五经，四书《大学》《中庸》，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这六本，这叫四书。 哦， 五经啊，就是《诗经》《书经》《易经》啊，《礼记》《春秋》，念过吗？背过的吗？ 妈，我背， 嗯， 没念过， 念呢？ 啊，不成， 我给你，我借你看看。 您甭借，借我也不认识。我小学毕业， 那哪行？ 念过语文啊，算术啊，教科书。 哎呀， 哎。 文化水平太低了， 可不， 太低了。 哎， 这怎么能行啊？你好好，你得加强学习啊。 哎， 文化学习努把劲儿吧。 哎， 找我去。 哎， 有时间吗？ 啊，找您。 有时间到我这去。 啊 啊， 好， 我给你辅导辅导。 好好好， 好好， 我有时间上您那儿去。 哎， 还得求您多指教。 哎，这我爱听 啊，爱听 指教。对，我应当好好教训教训你。 嚯！ 哎，让我指教指教嘛，这是对的。 哎， 我很喜欢这样的。 嗯， 啊，我可以帮助你。你呀，算我徒弟。

哦， 青衣花脸老生， 哦， 唱打念翻做表情，基本功要过硬。 当然， 河北梆子剧种 怎么样？ 唱腔确实好听。 是啊， 评戏更是受欢迎 啊。 高门大嗓真冲， 嗓子好。 各省地方戏剧，风格流派不同，举长补短精又精，腔调改革新颖， 不错。 歌剧、话剧、舞蹈， 哦， 唱歌男声女声 全有， 高音中音二重声，掌握音律要领。 是啊。 大鼓坠子单弦， 哦， 京韵梅花京东， 你听 西河梨花有烙听 啊， 鼓点蹦蹦蹦蹦 哟呵呵。 再说大雷拉戏 怎么样？ 排练需下苦功。 当然， 有味没字一哼哼 啊， 模仿就像真景， 跟真的一样。 杂技凭耍便练， 哎， 双杠爬杆高空 舞的， 单轮骑车钢丝绳 啊， 最悬木砖大顶 是悬， 万般总而一论， 嗯， 最好还是相声。 相声 雅俗共赏都爱听 啊， 喜闻乐见其种， 不错。 工人师傅听我 啊， 生产超额完成， 嘿， 月月做到满堂红，评奖你拿头等。 嚯， 农民社员同志 啊， 来听我说相声， 听一段。 粮棉油料好收成，蔬菜增加品种， 你听听。 解放军的战士， 哦， 个个学习雷锋， 不错。 保卫祖国立新功， 嗯， 练好杀敌本领， 嘿。 学生常来听我， 哦， 学习更加用功， 当然 跳级升学第一名，作业一贯优等， 越学越好。 商业财贸系统， 哦， 各位姐妹弟兄，服务态度真热情，顾客表扬尊敬。 是 接到妇女同志， 哦， 把我相声来听， 来听了。 管理治安查卫生 啊， 祝你健康没病。 嘿， 老年退休人员 怎么样？ 别忘听我相声， 常来着点。 老当益壮更年轻，以乐幸福晚景。 对， 有人初次听我， 头一回， 夸我与众不同。 是啊， 相貌好像大学生， 就这样。 问我家乡贵姓， 在哪住？ 姓马，名叫三立。出生原籍北京， 你听。 1916属大龙，92斤体重。 嗨，骗了你， 笨。夸我艺术高超， 哦，高超。 可配专家名称， 哎呦，这是专家。 评奖应得前几名 啊， 奖金马上就领， 这才领奖啊。 有人评论凤山， 哦，还有我， 相貌可气可憎，缺少文化糊涂虫，简直认妈不懂，整天混吃闷睡，艺术一无所能，净出洋相人来疯，纯粹大个饭桶。 哇，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西江月》。会议开始之后啊，马三立坐在第一排，认认真真听着李书记的讲话。就见李书记布置完生产任务，清了清嗓子说道，现在让马三立说两个小笑话，开完会再说一个大段的相声。会场顿时热闹起来，马三立赶忙笑着站起来向四面八方点头示意。正当他准备走上台开始表演时，忽然会场里又静了下来，李书记在广播器里的声音一下子显得格外响亮，因为明天他就要走了，调回天津去文化局报道。今天晚上当然要多说几段，老马上来吧。此时此刻，马三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觉得心里蹦蹦直跳，仿佛做梦一样。那天马三立的表演格外卖力，会场上的潮水般的笑声、叫好声和掌声就是对马三立最好的祝贺与祝福。走下台的马三立眼前早已湿润了，